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眼卷，后期雨桐。第107集，执手一。翌日，齐霄果然出现在梁京城，只是旁人不懂，谢凤环却看得明白。他出城之时身上带着护符，他直觉事情不对，连忙入了宫。到御书房时，却见轩辕镜也在，兄弟二人正在说话。他本想先等一等，却被轩辕岭瞧见了，连忙将他宣了进去。谢凤环行礼只行了一半，便被扶了起来。他见轩辕镜在侧，便将心中困惑压了下去，只说了些闲话。轩辕镜不做他想，满脸愁容，还请皇上放过他这一回。他虽脾性偏激了些，好歹也未曾做什么伤天害理。他微微一顿，想起陈荣曾经买凶杀人的事来，这话便有些说不出口。可陈欢到底还活着，此事若是被轩辕岭知晓，陈荣便只剩死路一条。他脸色越发沉凝，昧着良心将话说完，但是不过是嘴上刻薄些。轩辕岭探究地看了他一眼，皇兄当真想让朕放他，不怕后院起火？轩辕镜耳廓一红，尴尬地扭开头咳了一声。如今成王术在京中，他也不好总居住在臣府上，稍后臣便将他送回去。 也罢，的确是误会一场，陈欢先前与朕解释了，只是朕忘了这茬，你自去找狼雀领人。 轩辕镜松了口气，行礼退下。谢凤凰看他走远，才抬头去看轩辕岭，却并未与他对视，视线只落在他下半张脸上。学生今日来是为私事，谢凤凰为了避嫌并不肯入朝，如今在书院做了山长，只管教书育人。 此事舅舅如此说，朕倒不好瞒着。 谢凤环素来温和有礼，眼下却皱紧了眉头，瞧着轩辕岭不停叹气。皇上是想做什么？天下海晏河清，梁京又风平浪静，何须虎符调动兵马？ 不过是未雨绸缪，舅舅不必忧心。 轩辕岭并无意隐瞒谢凤环，因为他也有事要他去做。此时见他眉头紧皱，眼底神情越发晦涩，便知道他猜着了大概，当下便挑明了话头。 舅舅精彩绝艳，朕想请舅舅亲笔撰写封后诏文。 谢凤环瞳孔猛地一缩，一时顾不得礼数，直愣愣地瞪着轩辕岭。 封后？封的是？是？ 他猜到了却不敢承认，便这般拖着，盼着轩辕岭嘴里能说出另一个人的名字来。然而轩辕岭却点了点头，自然是他。谢凤环脸色煞白，被他吓得几乎要坐在地上。他摇摇头， 你会被天下人耻笑的。 他掐了掐手心，勉强冷静下来。且不说这个，便是封后诏文不经礼部，可一应銮驾，总不能凭空变出来。且一国之母若无百官朝拜，便是名不正言不顺，皇上可曾想过圣旨一出会是什么后果？ 轩辕岭眉眼一沉，虽没开口，可神情却说明了一切。 谢凤环嘴唇一颤，身体不可控制地颤抖起来。 皇上都猜到了，还要这么做？ 轩辕岭又沉默回答了谢凤环的话。谢凤环踉跄两步，腿一软，跌坐在地上。 圣旨一出，朝野哗然，征臣血洒朝堂，宗亲将以清君侧之名起兵反叛，天下会大乱。 轩辕岭闭了闭眼，缓缓吐了口气。舅舅多虑了，朕的臣子不会死在朝堂上，宗亲也绝没有起兵机会，天下仍旧会是眼前这副模样。 谢凤凰苦笑却说不出话来。轩辕林显然预想到了最坏的结果，如他所说，已然未雨绸缪了。可即便到时候天下不乱，这份靠着强权维持的平静下面会有多少人无辜死去？皇帝的名声百年后又会变成什么样？太疯狂了。谢凤凰用力咬了下舌尖，声音嘶哑的几乎发不出声音来。 皇上，臣若是当真拟了这诏文，百年后如何面对先皇和兄长？ 轩辕岭从龙椅上一步步走下来，一撩衣摆在谢凤凰对面坐下。舅舅，朕在这世上只有三个亲人了，成王叔与皇兄进退两难，最后一定会站在朕的对立面。如果连你也不想帮朕，朕就是孤家寡人了。谢凤凰全身一颤，轩辕岭着实太过无耻，竟用这些话来逼他。天下大义固然重要，可什么比得过亲情？何况他如今又何尝不是只剩下这么一个亲人？谢凤凰抖着手捂住了脸，眼前这人是他兄长一手养大，整日追着他喊舅舅的孩子。舅舅，轩辕岭轻声喊他。谢凤凰长长地叹了口气，皇上若是下定决心，臣也只能从军命。只是乱象一现，若不能以雷霆之威震慑，只怕一患无穷。轩辕岭笑起来，哈哈哈，朕都明白，孔府学子最重名声，舅舅往后少进宫吧。谢凤凰撑着地面站起来，长衣一礼，转身摇摇晃晃地走了。轩辕岭眯着眼睛看外头有些刺眼的阳光，哪怕明知道往后的日子会越发艰难，心情却并不觉得沉凝，反倒颇为舒爽。就算承欢是个废人，是个奴才，可他就是要这个人和自己站在一起，共享着天下。即便往后他要以昏君之名流传于世，承欢头上也会顶着奸佞二字，可身后事哪里比得过眼下？他就是要给承欢最好的。这个时辰人该醒了吧。轩辕岭强撑着看了一刻钟的折子，便抬脚往大明宫去。还不曾进去，便听见孩子稚嫩的笑声。轩辕岭动作一顿，大明宫哪里来的孩子？不等他多想，承欢就带着个花面具从里头跑了出来。瞧见他在门口，连忙将面具推到头顶上，满脸对着笑意凑过来。 我就觉得你要回来了。 轩辕岭觉得自己眼下定力实在不足，承欢随便一句话便能让他心里发软，想将这人揉进自己的骨头里去。在做什么？他顿了顿，才勉强发出平静的声音来。 哎，长公主来了，这孩子真可爱，又爱笑。 他想说不愧是轩辕岭的孩子，这么小就招人喜欢，但这句话有些露骨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承欢有些说不出口，只好傻笑两声含糊了过去。轩辕岭心里有淡淡的不高兴，因为忙着逗孩子，所以一早上都没去御书房寻他。他眼神淡了些，抬脚进了大明宫。奶娘一见他就浑身一颤，连忙伏地请安。林峰脸色有些古怪， 这大明宫是随便能来的吗？皇上若是想见长公主，自然会宣召，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，竟敢擅自闯进这里。 奶娘被唬得伏在地上瑟瑟发抖。承欢后知后觉地明白过来，自己好像做错了事儿。他有点尴尬地挠挠头， 哎呀，别骂他了，是我喜欢长公主才让他们来的，你看这孩子多招人喜欢，和皇上长得真像。 既然是承欢说的，林峰也不敢再说什么，顺着他的话头夸了轩辕硕人几句。轩辕岭叹了口气，承欢不懂规矩是自己的过错，不过他在宫里憋闷，若是喜欢孩子，日后倒是会有趣许多。无妨，这是硕人，抱来给朕看看。 南娘连忙从宫婢手中接过来，正想交给林峰，就被陈欢半路拦了下来。他还不太习惯抱这么软软的小娃娃，动作很是僵硬生疏，奶娘忍不住张开胳膊护着，轩辕领这个亲爹却完全无动于衷，任由陈欢用古怪的姿势抱着孩子，一步一挪蹭到自己身边。 皇上，他的眼睛简直和你一模一样，真好看。 他以为轩辕领要抱孩子，一直往他手里放，可轩辕领双手背在身后，半分都没有要动的意思。陈欢只好自己抱着，僵得身体发麻。轩辕领在他耳边吹了口气，香阵才好看。陈欢脸一红，扭开头不敢看他，却一低头就对上了轩辕硕人那双与轩辕领一模一样的眼睛。他烫着了似的将孩子还给了奶娘，慌慌张张窜进了殿内。轩辕领嘴角一翘，看了眼奶娘，即使他喜欢，便带长公主常来吧，不过她身体弱，公主也年幼，不可久留。奶娘连忙谢恩，抱着长公主倒退着出了大明宫。轩辕领这才去找陈欢，却见他一手拿着金毛掸子，一手捏着耳垂揉来揉去，脖子都是红的。轩辕领凑过去，你喜欢女孩？陈欢被问得一愣， 啊，女孩？ 他又不会有孩子，男孩女孩和自己有什么关系？都是轩辕领的孩子，男孩女孩他都喜欢。陈欢还没仔细看过那个三皇子，昨日他遇见这些孩子的时候，玉嫔还没出世，元妃更是稳如泰山，四个孩子只有长公主没有娘，也是因此长公主的奶娘才不敢违抗自己这个大总管，硬着头皮将孩子抱过来给他看。没娘的孩子像根草，陈欢一时间有些心酸。 女儿肯定比儿子长得好啊。 轩辕领拿掉他手里的金毛掸子，抬着他的下巴盯着他看。这可未必。轩辕领这当口才想起来自己三个儿子还没起名字。有件正经事要你做。陈欢眼睛一亮。 什么？ 轩辕领低头亲了他一口。给那些小子们起名字。 啊，公主也就算了，怎么连皇子的名字也要我起？这不行，要是让人知道皇子们的名字都是一个奴才起的。 轩辕领抬手捂住他的嘴，你不是奴才，朕要你站在朕身边，站在天底下最高的位置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